据说今天大家会见到红帽子白胡子的老爷爷，然后这两天的朋友圈当中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徐锦江的照片，是在某一部电影当中他的这个样的一个扮相啊。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旅行吧。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带着父母去旅行，今天要去往的是芬兰。好像芬兰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但是具体的要说芬兰有哪些玩的，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清楚哈。芬兰呢，就像是隐藏在遥远北方的一枚宝石。芬兰呢，或许是小国，当然这个小是加引号的小，但是却大有味道，只等待着我们来发现。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芬兰的空气洁净程度，在全世界呢是非常名列靠前的，景色也非常的壮美。芬兰是千湖之国，也是森林之地，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湖泊和森林呢总不会离我们太远。想要在今天碰到这个红帽子那白胡子的老爷爷，或者说去观赏北极光，体验乡间的木屋生活的静谧，在芬兰我们都可以一一的实现。而且正是因为有水，所有的风景呢都是非常的惬意的，这个地方就更加适合带着父母来好好的感受一下。你们的旅行呢不会充满着太累的旅程，但是会别具匠心。旅程开始之前怎么样到达很重要，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带上音乐去旅行号航班。 从破旧的护照同一本，在面前的是是非同一人，该往哪去有人问，谁会等我说不准，台北的我在浴缸睡着，把三姑妈的我很有名见了，女人到处在寻找，全是脸孔好落脚。 You're gonna now 1, 2, 3 step 月光的小号没有那1, 2, 3 step 别忘了根本没人在意世界，让人 14号登机门，来自于艾怡良作词作曲并演唱，同样收录在他上周五带来的全新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者》当中。好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的语言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谁也不认识谁的时候，你好像重生了一遍，可以重新的活出一个自己想要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艾怡良写到了这样的几句歌词：怀抱着我的不安胆怯，像又出生一回，没人知道我以前是谁，我也不在乎我到底是谁，我不懂你的语言，祷告传来像雨点，哦，欢乐让我多宿醉。说到这首歌曲的灵感啊，他说2018年上半年的时候呢，艾怡良去了一趟西班牙常住，本来是抱着一颗满满灵感的心，但是直到动笔要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当时在飞机上大哭了整整16个小时。这样的哭并不是思念那个城市，也不是痛恨即将离开那个城市然后回到自己现实的这种状态当中去，而是不得不跟在巴塞罗那逐渐形成的那个艾怡良暂别了。整首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以低吟的方式进行的，直到后段放开了，情绪的曲线呢也在这首歌曲当中不断的蔓延开来。好吧，在旅行当中，如果能够邂逅到一个自己，哪怕即便只有短短的几天，甚至是非常短的时刻，日后回忆起来也是一个短短的一个认识吧，自我认识。来到芬兰，我们要说一下，芬兰有39座国家公园，在2017年的时候呢，第40座国家公园也正式的开放了。这40座国家公园呢，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群岛、湖泊、森林、沼泽和丘陵等等地方，也是本地区自然样貌的集中展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随父母慢慢的走，慢慢的去看，然后认识一下新的植物，拍一些特别的照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激流、峡谷、蛇等各种各样的特别的面貌的地形去呈现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艺兴昨天发的一首新歌，可能也是为了这两天的一个氛围吧。前奏很浪漫。 It's been a long year working out of fine. I meant to see you but I didn't have the time. I feel so stressed out like every day, and I don't even know why. Just ups and downs the way life goes could make you wanna cry. January's just cold, April's nothing but showers, September means summer's over. I've been counting down the hours. Not just on Christmas 这首歌曲当中的口哨吹出来的这样的音乐是整首歌曲最大的一个亮点，当然也是跟这两天的氛围有关的一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去往赫尔辛基。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呢，是一座充满着活力的海滨都市。在外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海岛，往内部走呢，可以看到绿意盎然的公园。更好的一点是赫尔辛基的节奏啊，是悠然从容和鲜活悸动兼而有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地处在东西方交汇之处，这座北欧名城呢也是充满着种种的惊喜，而且更多的一份魅力啊。从今年开始的时候呢，碧雷岛也是终于向公众开放了。来到碧雷岛，你会发现岛上的自然风貌保存得非常非常的完好，好像坐着时光机可以穿越回它以前的样子。目前呢，碧雷岛也是度假旅游的一个好去处，当然也是很适合带着父母去来到这里面慢慢的感受一下慢节奏生活的一个很好的去处。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3D01连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编曲会让你觉得很沉醉，歌名叫做 Rivers， 是一首英文歌，如果歌词听不太懂没关系，跟着节奏，跟着感觉去想象就够了。 上周五的时候，三立零一年带来了全新专辑《零》这张专辑。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专辑当中的《归零》这首歌曲。《归零》是一首开合非常大的一首歌曲，低的地方非常低，而高的部分凸起，非常难唱的一首歌曲。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Rivers》，跟昨天听到的《归零》相比呢，全程都在浅吟清唱，这种呢喃的感觉好像是更难唱。从复古电子节拍和呢喃进入到 Rivers 这首歌曲的展开，一层一层的堆砌出了对于情感的依赖。歌词当中大概想要表明的是和爱有关的，有这样的一句文案啊，和大家分享一下。文案当中写到，爱如果是点状，必定只能留在当下，而当爱汇流成河，成为这首歌的歌名 Rivers， 则或许能够绵延的比生命还长。Rivers 也是零这张专辑当中既复古又时尚的清新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跟最近正在上的一部电影有关。这个蜘蛛侠动画片，很多人都已经去电影院当中看了啊。目前来看的这个点评的分数也都还挺高的。很多人看完以后说是很感动，也有些人说是有一些伤感情绪在里面，当然还有很多人说很有意思。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个黑蜘蛛他最喜欢听到的一首歌曲，好像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在影片当中他会是一种最放松的状态，也希望各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可以是最放松的状态。 Sunflower Post Malone。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昨天召开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管理工作座谈会及政策发布会，公布了有关实施细则，以切实纠正一些文艺节目出现影视明星过多、追星炒星、泛娱乐化、高价片酬、收视率点击率造假等问题。另外，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昨天还发布了2018年度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扶持项目名单，今年共征集影视出版作品975个，经过项目征集、资格认定、初审、复审、筛重、公示、理事会审议等程序，共对370个项目进行了奖励扶持，累计扶持金额达2.18亿元。其中，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95部，扶持金额9000多万元，涌现出《最美的青春》《勿忘初心》《归去来》等一批精品力作。关注电影资讯，昨晚阿米尔汗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出席其新片《印度暴徒》的首映发布会。该片将于12月28号在国内上映。这部影片改编自菲利普·米多斯·泰勒的小说《暴徒的忏悔》，故事背景设定在1795年的印度，那是英属东印度公司掌权的时代。殖民统治者想要抓住反抗组织阿扎德的领袖，于是找来了阿米尔汗饰演的混混弗朗基充当间谍。但弗朗基在潜伏过程中却有了另外的想法，一段充满了意料之外的动作冒险故事也由此展开。最后再来看第六代导演张明的新作《冥王星时刻》正在上映。该片通过一个电影剧组在山区采风的故事，投射出他这些年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真实心境。有一些观众评价看不懂、看睡着了，但张明对这些表现出很佛系。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以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小胖林玉群的新歌，歌名很有意思，叫做甩个 pose。 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来甩个 pose。 灯 光聚焦在我身上，麦克风紧握，谁敢放马过来对抗，用心当高看频率爆破音响，不断行走来霸占全场，世俗眼光微弱，身边游荡举动声光芒，无人可以阻挡，成长就是那曾经被瞧不起的小胖，超越了想象，看看你惊呆模样。 So watch me 帅哥 这个组合没人拉倒，真的没想到，有的被轰一炮，曾瞧不起就统统吓一跳。我闭口闭眼没有怨，是你自己不敢怨，是我在镜头面前更加起眼，你感到傻眼，剩下的跨越，打开眼。 小胖林育群的新歌《甩个 pose》，这首歌的歌名啊，想到了九零蔡依林之前的《招牌动作》那首歌的歌名啊。有多少年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招牌动作的？如果此时此刻让你甩一个 pose 的话，你大概会甩什么样的？除了那个剪刀手，哎，那个什么学猫叫，还有没有别的新鲜的一些 pose 可以展示出来？有时候摆 pose 也是个人的一个表现，能够展示出自己此刻的状态的这样的一种表现。距离小胖林育群上一张专辑发行已经整整过去了4年半的时间了，但是这过程当中呢，他一直是不断的在累积着自己的能量的。最近呢，也是在赴各地去演出。最近，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小胖带来了一张全新的 EP， 叫做《H Store 放肆》。这张 EP 当中呢，小胖也说每首歌曲都是他活生生经历过的故事。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甩个 pose》，其中有一段女 rapper 的表现。整首歌曲的词曲呢，也都来自于这个女 rapper， 叫做陈嘉玮。好吧，11:38，带上音乐去旅行，甩个 pose 之后，让我们继续出发。带着父母去芬兰，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很浪漫，很梦幻，每个人都想看到的北极光。亲眼目睹北极光是一生当中真的非常难得几回的体验。而来到芬兰，我们去到拉普兰地区，一年当中呢，大约有200个晴朗的夜晚都有机会可以见到北极光，也就是说几乎占到了大半年的时间。哎，除非我们去的那个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背，就完全的错过。正常情况之下，只要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都是有机会见到的。要能守候到这种神奇天象的出现呢，需要晴朗黑暗的夜空，以及不受光污染，包括城里的路灯啊和霓虹灯等等所影响，这样的一个观赏点，我们才可以看到最纯粹的北极光。很多人说看北极光这么浪漫的事情，好像应该跟自己的爱人、男朋友、女朋友去看、去感受，或者跟自己的老公、孩子，哎，跟着自己的老婆去。但是讲真，跟着父母去看一下北极光，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会让你们彼此都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看北极光的时候，你会觉得心很静很静，天空的那种绿、那种蓝、那种说不出来的颜色，会让你想到很多的画面，想到小时候和父母相处的瞬间，想到成长当中的很多故事。而这首歌曲每年的今天好像都会听到。做好准备，可以一起唱了。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的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电话不接，不要被人发现，我整夜都关在房间，狂欢的笑声听来像哀悼的音乐。眼眶的泪温热冻结，望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瘫在沙发像变成没知觉的植物。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谁来陪我过这圣诞节？ 希望在今天，大家都不会觉得 lonely。好的，在今天呢，很多小朋友们呢可能会想要见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大红帽子，然后梳着这个白胡子，哎，这个最好白胡子越来越长，当然哎，不要长得像徐锦香一样的老爷爷。来到芬兰是真的可以见到的，在罗瓦涅米这个地方呢，全年无休，会有一些老爷爷跟小朋友们去进行亲切的交谈，当然如果他心情够好的话，也许还会发一个礼物给你。你会发现带着父母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老爷爷，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格外的开心，格外的欣喜。若干年过去之后，我们长大成人了，然后呢父母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反而会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变得格外的欣喜，格外的欢乐。成长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也是一种乐趣点所在吧。11:44，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以下这首新歌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一起来猜一猜演唱者是谁。你可以给出几个答案啊，稍后听完以后我们来公布答案，看你是否能够猜出 Who is he。 No capReal talk only， 我英语不打太极，爱你多的不是美剧。我口里说 I'm crazy， 偷偷地靠出 eyes， Nothing can stop me， Because I'm too hot to lead。 呼吸前进，着急拙劣，必须周期里干净，一时无无报应，绝不战略，不输你沉住气，沉住你 Only roll with the real。 Hold up bro，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 real. Now you better listen up. Boy, that's just a fanboy. Don't wanna boy, 还上山山心啊 boy. Just dirty dirty, 这条无知的懦弱 Clap clap, 心真的不当听不说当时收集消息不是为了证明 Who's a fake, 不加一步摇头并不表示这是真的可以 Hey hey, 不戳破不是默许 Hold up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 I'm for real, no jokeNo joke, I'm a real deal, now you better listen up. I know, you wanna listen, listen, listen, listen. I know, you wanna listen, listen, listen. 有没有猜出你的答案？心中会给出几个名字？公布答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新歌叫做 No Joke， 来自于小猪罗志祥。哎，不知不觉之间，小猪已经暌违歌坛3年的时间了。上一次出专辑《真人秀》已经是2015年的事儿了。这次呢，带来了全新的单曲，就叫做 No Joke， 也是跟金曲制作人陈星汉的再度的合作。这首歌曲当然就像歌名一样，不是开玩笑的 No Joke。而关于这首歌曲呢，小猪也是表示将会开启自己的舞王生涯，继续的在舞台上跳非常酷炫的舞蹈给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全新的专辑出现，按照这样的一个新单曲出现的话，应该在2019年的时候可以听到一张新专辑的吧。带上音乐去旅行，带着父母出去玩的话，好像能够一起泡汤，哎，父母应该会觉得挺快乐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芬兰和芬兰人的话，桑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桑拿在芬兰文化当中的地位呢是举足轻重的，而且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叫做阿拉斯海水泳池。阿拉斯海水泳池呢是一座新开的综合性 SPA 中心，也是传承了波多地海历史悠久的水疗传统。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尝试都市海滨桑拿浴的那种新体验，最好的一点是全年无休，哪一天都可以来泡。新季开张的蒸汽设计型的这样的桑拿房是位于赫尔辛基半岛南端，距离市中心不远。现代化的桑拿设施当中呢，还包括有餐厅以及供应最上乘的芬兰料理。这座现代化的木质建筑本身，我们光看一下建筑，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汤雅蔡健雅新专辑当中的一首《离线地图》。新专辑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是一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态度。离线地图，欢迎汤雅。 难得天色变了，情调浪漫又慵懒，双脚脱下了高跟鞋，折上了仪表板，有些爱不得完满。挟持我到哪不管，给我副驾座吹着风，快失控的快感。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油门踩低一点多一点，踩过欧酷狗炫。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吻我用力一点一点一点。 Yeah，不太远，滴答间 话说不完，幻想胜过乱世，将车厢都关满。你说爱不要拐弯，接受方向盘多自然，爱你专注着人，不忘借我手掌取暖。一些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大不快不快不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路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力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缘故，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小屋过度，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路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力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缘故，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下午 蔡健雅离线地图。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祝大家今天愉快，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回忆的圣诞节，心中的灵魂乐，要相同频 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收到，前方九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两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金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妥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 974，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2019每个周末清晨，3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里， 能量加倍。 嗨，我是金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 974， 记得7点开始哦。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Li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Live Show。